郭林，知身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桓谭这样直言不讳地指责刘秀的嗜好，这是犯了大忌讳的。但幸好刘秀也很大度，他看完桓谭的上书，一句话不说，其实心里边却这么想的：你有反对的权利，我有选择信仰的权利，我选择我喜欢，你的反对无效。按理说桓谭应该识时务的停止和刘秀在谶舆上对着干才行，可他还是坚持己见，认为自己都可以不谈亡国之音了，那么皇上也要不走亡国之道才行。中元元年，东汉皇朝初起灵台，当时的灵台是查看天象的处所，因为刘秀迷信天命，对于建造灵台非常看重，所以呢对选址非常的看重。当时刘秀就用商量的口气对身边的桓谭说了：我决定用谶舆来决定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？刘秀明明知道桓谭反对谶舆，却还这样问他，显然是有意想让桓谭及时的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可是呢，倔头倔脑的桓谭还是一根筋走到底，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：我不读谶。当着这么多文武百官，刘秀唯独询问桓谭，可以说给足了桓谭面子，而桓谭却这么不识抬举，直接反驳刘秀的信仰，一点面子都不留啊。颜面尽失的刘秀不由得勃然大怒：你无可智慧，无声无秀，无骨呻吟，无福之伤，无雅之妻，无所不有，无迹可寻，无理取闹，无孔不入，无中生有，无本之木，无与为比，无所适从，无以复加，无毛大虫，无可奈何，无所忌惮，无法无天。最后得出结论了，把这个无可救药之人拉出去砍了。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桓谭本来是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，但在这件事上却没得选择了。眼看刘秀动了真怒了，脑袋显然比面子重要，所以他只好磕头求饶了，承认自己刚才纯属无稽之谈。磕得脑袋上都流血了，再加上众大臣求情，刘秀这才说了句无伤大雅，饶了他一命。可桓谭的脑袋保住了，但是头上的乌纱帽却保不住了。当然本着仁义出发，刘秀没有做绝，他只是无声无息地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，名义上是让他到基层去无为而治，实际上却是想让他享受无任之路，让他无始自慢。从中央到地方，就像一个人打碎了金饭碗去捡塑料碗，身份和地位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。桓谭虽然不重名利，但是高傲的心灵 经不起这种无情的打击。在路上，他内心是忽忽不悦，忧郁成疾，最后竟然无疾而终了。生命在70岁画上了句号。据说他所著的《秦道篇》也随着他的伤势不翼而飞。人生天地间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，只是忽然而已，一切都烟消云散。桓谭的死并没有唤醒刘秀对谶语的迷恋，刘秀一生注定要把谶语进行到底，而且把谶语化为了实际行动，封禅。封禅即源于中国古代祭拜天地的仪式，封为报天，禅为报地，封禅泰山，求仙而谋长生之道。这个始作俑者是秦始皇。在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巡行东方，依照五德忠实理论，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泰山封禅大典，以此拉开了封禅的序幕。而第二位封禅泰山的人就是汉武帝。汉武帝采取了许多富国强兵的措施，设伏了匈奴，平定了内乱，出现了国泰民安、经济繁荣的局面。他好大喜功，对自己开创的天下一统的西汉王朝十分得意，就大规模地到泰山进行封禅活动，并且呢，首次明确提出了封禅泰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：第一，必须扫平宇内，一统天下；第二，必须天下太平，长治久安；第三，必须不断有吉祥的天象出现。在前后21年的时间，封禅之礼行了8次之多。而第三位封禅泰山的就是光武帝刘秀。关于他封禅泰山，说来还有一点戏剧性的变化。转眼到了建武30年2月，刘秀乘车去东方各郡巡视。大臣们见刘秀兴致正浓，为了讨好刘秀，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：陛下，自古以来受天地之命而做人间帝王的，治理国家一旦取得了显著成就，就应该举行封禅大典，向天地报告自己的政绩。陛下即位已30年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理应当到泰山封禅，祭祀天地，上顺天意，下顺民心。但此时的刘秀却摆了摆手啊，我虽然当了30年皇帝，但是干得并不咋样啊，天下黎民百姓还是怨声载道。论语云，吾谁欺欺天乎？怎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我不是你们这些阿谀奉承的马屁功夫能够欺哄的，如果有哪个郡县政府敢于从遥远的地方派遣官员前来祝寿，或是歌功颂德，讲那些赞颂虚美之词，我一定会处罚他，放逐他到边疆开荒垦地，让他切身体会天下百姓辛劳的真实情形。大家一看，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，吓得赶紧封口了，再也不敢提封禅的事儿。当然，如果你认为刘秀对封禅的事儿心硬如铁，那可就错了。在他的内心当中，何尝不想像前辈古人一样乐时积功啊？但问题是，他作为君王，在封禅之前又必须作秀一番，这是高明帝王的惯用伎俩。可是呢，因为刘秀第一次对封禅秀过了头，提出的封口令让大臣们心有余悸，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对封禅噤若寒蝉， 这不由得令刘秀感到苦恼。光阴荏苒，一晃两年过去了。建武32年正月，刘秀不再等了，而是主动出击。他把朝中的一些重臣叫来，说了：“我前些日子斋戒读书之时，读到了一部谶书《河图会昌府》，书里边说了，赤流之酒会命代宗，不慎客用何意于城，城善用之，奸伪不蒙。思来想去呀，不明白其中的含义，请大家帮我解惑。”群臣们都不傻呀，很快就醒悟过来了，终于明白了皇帝的真正心思。于是乎，大家异口同声：“赤流之酒者，是指高祖皇帝第九世孙，而陛下恰好就是。毁命代宗，是指封禅泰山呐，陛下应立即封禅，以应谶纪。若一再谦恭，反倒违背天意，恐引起天怒啊。”俗话说，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知道刘秀的心思之后，那些巴结逢迎的大臣们一个个龙马精神，纷纷献上谶书，请求他封禅泰山，以顺天意。直到这时候，刘秀这才佯装无奈地说了：“既然如此，只能顺应天意了。”就这样，一场颇为隆重的封禅祭祀活动开始了。正月28，刘秀不顾年逾六旬的高龄，心急火燎地出发了。从洛阳到泰山上千里，原本一个月才能到达的路，刘秀一行不到半个月就到了。轿夫的速度那只赶上高铁呀，太牛了。据说到达的时候，泰山上封禅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呢，刘秀只好微服私访，在凤高县溜达了10多天。等施工队连夜施工，日夜筑坛之后，22日早晨，封禅大典才正式开始。这天，泰山南麓之下燃起了柴火，旌旗遍野，鼓乐齐鸣。沐浴更衣的刘秀率众祭祀众神。随后，刘秀乘坐御用晚车登山，众人步行而随。日中以后，什么叫日中呢？就是过了午时，到达山顶更换祭服。到了傍晚申时，刘秀登上祭坛，开始举行祭天仪式。仪式结束之后，文武百官高呼万岁，山鸣鼓应。当时天上有微云，从山下看山上，山顶在云雾之中，但是云量比较轻，山顶上的人则不觉身在云中，山上山下的人互相称说，颇为神秘壮观。庆贺风礼告成之后，大家又从原路下山。返回天门的时候，暮色已深，百官队伍连绵20多里，在黑暗当中摸索，靠石头撞击的声音互相跟从。直到夜半子时之后，刘秀才抵达山下，而群臣到了第二天清晨，这才全部下山。据说一些年老体弱的，走得上气不接下气儿，只好无奈地躺在岩石之下。天亮以后，刘秀派接援人员才把他们顺利转移到山下来。刘秀下山之后，认为封禅顺利，兴高采烈地说了：“昨天上山的时候，我的车子要快行，又怕催了前边的人；要停下来呢，又怕踩踏后边的人。一路上道路险峻，危险异常，真担心上不了山呐。幸好我身体好，不觉劳累， 只是你们诸位风餐露宿，辛苦了。不过呢，我们这次封禅没有一个人生病，那也是老天爷保佑我们呐。刘秀在山下稍事休息之后，于25日到梁府山举行祭地仪式，并且下令免去凤高县当年的一切租税。4月5日，刘秀返回洛阳。4月11日，他下诏大赦天下，改今年为建武中元元年。至此，这场盛况空前的封禅大典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刘秀的心里得到了巨大的满足，很有一种成就感。他不仅认识了庐山真面目，而且还会当凌绝顶。古往今来，只有秦始皇、汉武帝和他自己举行过如此盛大的典礼。当然，封禅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，一时间各种祥瑞接踵而来。据说当时在京师洛阳有甘泉涌出，又有朱红之草生在水畔，各郡各封国也纷纷上报天降甘露。文武百官又来精神了，联名上奏请求光武帝予以收集，载入史册，以流传后世。虽然这次刘秀以无德无能谦虚地拒绝了大家的好意，可是呢，刘秀对这场泰山封禅最大的感触是伤不起。这场典礼还留下了三大伤，创伤了国库，消耗的金银财宝都没法数，滥用民力，创伤了很多人的身心健康。连夜奔波，白天上山，晚上下山，风寒露宿，没病的也吓出病来了。司空张纯执掌的司空府是这次大典的主要筹办单位，为了做好筹备工作，张纯加班加点的工作，常常夜不能寐，饭不能伺，当真做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。虽然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但泰山封禅典礼结束之后，张纯就病了，病重不起。结果张纯很快就体会到了病不起的滋味，死了。紧接着司徒冯琴也来了个无疾而终，据说也是封禅闹剧所赐。当然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次封禅活动还严重伤害了刘秀本人的身体。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啊？虽说刚开始刘秀并没有体会到身体的不适，还能到外面继续巡视，可刘秀很快就体会到了伤不起的滋味。老年人终究是老年人，有很多的疾病都是潜伏着的，当时看不出来，可一旦发作那就无法挽回了。世上没有完人呐，刘秀迷恋涂谶，并且走向了不归路。假如他不搞封禅泰山这样折腾的事儿，或许完全能多活几年。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，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求禅的路上碰了壁，并且都很不成功，刘秀也不例外。建武中元二年，也就是公元57年，那是一个春天呢，那是一个万物复苏、乍暖还寒的季节，刘秀却进入了冬眠期，来了个一病不起，并且很快进入了弥留之际。2月5日，刘秀在洛阳南宫去世，享年62岁。这时候离刘秀到泰山封禅不到一年的时间。当然了，刘秀是带着微笑离开的，因为他相濡以沫34年的结发妻子阴丽华陪伴在他的身边，而废太子刘江和继承人刘庄